音，耳不聋，眼不花，威名高全是大。为什么拿着人命当叫花？你容那杀人害命、贪赃卖法，这臭不要脸的眼皮匠，人说您沾沾青天，是睁眼瞎。您若是沉冤雪撞鬼侠，人家夸您成贪官除恶霸，便是为政国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胜似那包公三头铡。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谢谢，谢谢您们。 好，再次感谢古文乐老师精彩的演唱。评剧表演艺术家，来自长春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刘立明，专攻丑孩。下面将由他为大家演唱传统剧目《秦冤义胆》选段《浑身上下都是冤》。刘老师扮演的主人公形象是一位天真可爱、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形象。有请刘老师。 短剑小玉我讨一断 听人说县府贪赃五百两，去打城赵跟起源，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呐、啊！对不起我的好哥哥曹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人喊，杀人的罪名我承担，记起本职事情我不浑身上下上下分身都是 艺术家新派入室弟子梅花奖得主，来自石家庄市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刘秀荣上场。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杨三姐告状》里头劝母亲休要把心担。 好，我们掌声欢迎，有请您。 观众朋友们，老一辈评剧表演艺术家、久负盛名的花派创始人花淑兰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开幕式的现场，掌声有请。 老乡们好，我是唐山人，我21岁就离开了唐山，到东北闯关东去了，落到沈阳50年，我今年71岁了。这次借评剧节，我来到唐山，又回到了家乡。这次我是来汇报演出， 和答谢演出，是唐山的土壤把我抚养成人，我在这里感谢我们乡亲啦。 霍老师用他那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家乡和家乡人民的热爱。好，霍老师，你首先为大家演唱什么戏呢？ 我唱大家熟悉的《茶瓶记》。 好，请大家欣赏。再次感谢霍老师精彩的演唱。下面呢，霍老师将同他的弟子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天津评剧院领衔主演曾昭娟共同为大家演唱现代戏《戴诺》选段。我不找红星找何人，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曾昭娟。 谢谢乡亲们这么热情，我们师徒再唱一段《谢腰环》。 感谢师徒二人，谢谢，不愧为表演艺术家，一个是铿锵有力字正腔圆，一个是宝刀未老神韵依旧，掌声再次感谢二位，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我要向大家特别请出评剧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小派创始人小俊廷老师，有请。小老你好，慢一点。小老啊，听到了吗？大家的掌声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在欢迎您呢。我们今天啊来了这么多的观众，我想呢大多数的观众啊可以说都是听着您的戏长大的，那今天呢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呢能够亲眼再次听您再唱，的确是一件幸事。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问声好啊？ 是的，哎呀，大家对我太热情了，这一上台呀大家那么热情啊，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说实在的，这个地界也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在这边唱戏，那阵永盛茶园呢我还在那儿唱过去了，那小山下边我对小山特别熟悉。 我们也欢迎您回到家乡来。 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来呀跟大家见见面，首先呢领导同志们，观众同志们，老乡同志们，你们好。 那我想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今天呢非常非常想知道您今年高寿了呀？ 我还年轻呢，80了。 哟，还是神采奕奕的。那在这里呢让我们共同祝愿小老艺术之术永远长青。那么小老呢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小院风波选段，有请您。 人逢喜事精神爽，归心似箭脚下忙，我在赖地把心看，我的儿子打来了电报，他说着想就没给他介绍了对象，叫我回来把这姑娘相，我的儿年过30未婚配，做娘的哪能不急得慌，为儿子娶媳妇儿昼夜盼望但愿的这一回呀，千万可别慌，成亲后他们两个安心搞生产，家里的活计我来忙，不久就把这个孙子抱，我的小孙子聪明伶俐又白又胖，条条棒棒的叫奶奶，我这幸福的晚年死一堂，可乐坏我钱大娘。我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还唱一段吗？我再给大家唱一段，唱段什么呢？小女婿的爹，田母，田喜儿他妈。为什么我唱这个呢？因为我是唱老旦的，跟人家前面这些人比不了啊，人家嗓子都嘎嘎的。我就唱啊，一个老太太，给家呀、啊，给大家听听。另一方面，我今儿个心里的感情啊，特别激动。我说这些个观众对我们评戏这样的支持啊，我表示感谢啊。 我们天使下地呀、啊，也该回还。天使他到地里去把活干，深耕几座是漏庄园，我在家里喂猪纺线，这菜园子种了一亩三，又养了几只鸡，一天捡仨蛋。刚下的大鸡蛋呐、啊，滴溜溜的圆呐，招人稀罕。蛋孵鸡，鸡下蛋就年年往上翻啊！ 谢谢谢谢小老，谢谢您， 谢谢您。 那么送上鲜花，表达我们对您的一片敬意。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家乡的朋友共同预祝您健康长寿。亲爱的朋友们，百年前从唐山走出的评剧小花，如今在祖国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 百年盛典，群英聚会，评剧未来花繁叶盛。 相逢相逢，为圆一个花儿的梦。 相逢相逢，为续一段不了的情。 听众朋友，首届中国评剧节开幕式演唱会的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河北梆子拜月季选场，王凤芝扮演王瑞兰，王淑慧扮演蒋瑞莲。 你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这才约你来到花园消愁解闷，你怎么又不走了？ 看了这万紫千红，芳菲满园，不由我白面举声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脚步就慢下来了。 姐姐，自管你相见以来，你我已有3年之久，爹爹自靖边还朝，官居相位，可你总是唉声叹气，双眉皱，笑容稀少，愁容多，莫非你有什么心事？ 哎，像你我女孩家有意有什么心事啊？ 是啊，像小妹我吗，年纪又小，当然不会有什么心事了。可是姐姐你呀，人大心大，怎么能没有心事呢？ 真见得， 我看你腰围儿日瘦，袖裙儿日宽，初日长须又短叹，定有心事万千。 妹妹，看你不出小小年纪，还会与人家看相呢？ 我的看相吧，不看则已，一看就准。 好，那就请妹妹与为姐看上一看吧。 遵命。 妹妹，你倒是讲话呀。 姐姐呀，生气，你怎么又生起气来了？ 好， 你取这根花枝来。 这花枝做什么呀？ 你只管取着，为借此有用处。 好，我去折来。 哎呀，我的心事被这个丫头看透，恐她将来胡言乱语惹出事来，不免吓她一下以见下次。 姐姐，花枝在此， 还不跪下。 跪下， 跪下， 跪下就跪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丫头啊，我这里菊花枝将 说了一句戏言，你就要打人，好不讲理！我那爹，我那妈，姐姐她要打人了！ 我还没先动手啊，她就喊起爹娘来了。倘若闹到爹娘面前，我该何言得罪呀？哎，我也不打你了，在我禀报爹娘，再来发落于你。 之深处隐藏了，但愿探得真消息，哪怕夜路失去袄。我那玉兰姐姐终日愁闷，定有心事，怎奈女孩儿家难以开口，这天长日久的一定会闷出病来的。今晚他讲我知识开，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儿，我不免藏在花后偷听一番，他能看出真情也好开导于他。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哎，他来了。 听见香炉 孩们，当此性命也难，会借在此受主也像祷告上苍，保佑弟俩福寿康泰。 哦，保佑爹娘福寿康泰呀！小妹不曾与你一同上香，请恕小妹不孝之罪。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 姐姐，小妹有一事不明，要在姐姐面前领教。 妹妹有话请讲，何必过谦？ 保佑爹娘福寿康泰，怎么还会有男儿二字？ 妹妹，我家男儿是你也在这里吗？你到底来了多久了？ 我来的也不算太久，我的脚都站疼了。 那你为何不招呼为姐一声啊？ 我怕打扰了姐姐拜月，不能保佑爹娘福寿康泰呀。姐姐休要罔顾左右而言他，请问男儿二字怎么讲？ 妹妹，你怎么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连男儿二字都不会讲了吗？ 请姐姐赐教。 弟弟不是男，你我不是儿吗？ 原来如此，可是我还听见什么同欢共乐， 保佑爹娘福寿康泰，不是同欢共乐吗？ 别忙，下面还有一句呢。 还有什么？ 下面一句是早日团圆。请问此话又怎么讲呢？ 会念，当着我就不会念了。 贵姐忘坏了。 好，待我教给你，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相杰夫的姐姐这一次吧。贵姐不能念。 哎，你念不念？ 不能念。 好，我那